但是在这些人当中，常先依然还是个小子辈儿，身份地位远远无法和电竞时代的当家笔杆阮成相提并论。但此时，常先却鼓起了勇气，用质问的口气对阮成说着：“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而我很乐意看到一位选手因为自己不当的狂妄言行收获如此下场。当然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他由此吸取教训，改正缺陷，继续进步。难道还会真因为这种事儿逼他退役吗？” 说的不错，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诚挚的道歉，大家也是很愿意接受的嘛。又一位同样看唐柔不爽的记者出来支持阮成的言论。看着这些惺惺作态的前辈，常先真觉得恶心。这些人永远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随意对别人指手画脚，好像不符合他们意志的做法，就一定是错的一样。 他们此时个个说的好像都是为了唐柔好一般，但常先很清楚，他们无非是想看到唐柔难堪，想看到这个强硬的选手在他们面前低头而已，以此表现他们话语权的权威。常先不希望看到唐柔在这些家伙面前低头，可是他更不愿意看到唐柔就此退出职业圈。来了，姓新的人来了。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后，所有记者纷纷摆出了架势。阮成微笑着整理了一下他的仪容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他准备好好享受这个夜晚。叶修、方瑞、陈果还有唐柔，星星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这四人。记者们小小的兴奋了一下。之前他们有担心唐柔会不会干脆就不出席了，现在看来。 这姑娘还是挺有担待的嘛。不错，低头吧，道歉吧，只要拿出一个态度来，大家也是很乐于接受的。看到星星四人落座席上，记者们虽然个个跃跃欲试，不过最后还是都望向了阮成。毕竟这个事件是他挑起来的，这个时候还是要给人点面子，让人去完成这个话题。 阮成当然也不会谦让这个机会，在被示意可以开始后，风度翩翩地站起来提问了。很遗憾，星星在形势不错的情况下被逆转。阮成不慌不忙，说着没营养的开场白。是的，很遗憾。叶修接了下话。更遗憾，唐柔小姐只差一步，就可以完成了一挑三了。 阮成微笑着直接主题了。唐柔坐在席上，并不如人们想象的一副迫不及待要检讨的模样，更没有如何失魂落魄，就和每次出席这种招待会一样，很端正的坐在那儿。怎么个意思？不少记者心下已经在犯嘀咕了。誓言？说实话，真没多少人把这个太当回事儿。 唐柔这么个有外形有实力的选手，在职业圈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。所谓的誓言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强制执行的手段。为了最切身的利益，这种时候怎么也要公关过去吧。哪怕是之前被阮成戳穿了的“为了爱、为了战队、为了支持者”等等一系列的说辞，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为了保住利益，很可能也会厚颜无耻地说出来吧。 可是眼下这样的从容，这样的淡定，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的姿态，这是想干嘛？难道要假装失忆吗？所有人望着阮成，你呀，别玩了，赶紧的。阮成确实心里也有些疑惑了，这种时候，这选手面对自己居然还没有一点低头的样子，真是一个让人火大的家伙呀。 阮晨的心情有点变坏了，于是他加快了节奏。如果我没数错的话，五轮之约现在已经正好是第五轮比赛了。唐柔小姐虽然只差一步，但毕竟还是没有完成一挑三。唐柔小姐好像说过，如果五轮内不完成，就退出的吧。 阮成原本也是想让唐柔自己主动站出来，承认错误，祈求原谅，但是结果人就是无动于衷地坐在席上，好像没人点到就不会去理会的模样。阮成不能忍了，五轮不到就退出的誓言直接被他翻了出来。 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了唐柔身上。唐柔微笑， 退出吗？我不同意，你接着说。 我不同意，你接着说。这是什么？ 众记者一下子哗然了，就连阮成也愣住了。常仙也没想到唐柔会用这样的方式，不低头但也不退出，你能怎么着？常仙没想到这美女居然也会光棍，这讲难听了就是摆明了要赖账啊， 这太自毁形象了吧。 信誉无论在哪儿都是很重要的，说出的话泼出的水，可以找这般那般可耻可笑的理由去圆，终归就是要找个说法让自己有个立场。但是唐柔没给立场，就是一句话，我不同意。是的，选手不同意的话，真没有任何人可以强制其退役，这个理由着实强大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可算是将自己的形象彻底毁灭至渣，形象再好也无法挽救，人品永远是最重要的。 你不同意？ 阮成显然完全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回击，嗓子都尖了起来，完了却不知该如何说下去。 无耻啊！ 没忍住，阮成终于还是没忍住，这样公然使用侮辱性的词汇开骂当然很不好，他们这些笔杆子本也很擅长绕弯子骂人的，但现在真的忍不住了。这就是无耻，没有比这个词能更加准确的了。 怎么说也好，我会依然继续，谢谢。 谢谢？谢你妹啊！ 记者们都愤怒了，你是拿我们寻开心的吗？